一个候了远飞他乡，茫然地在窗边观看，并暗地赞善与欣赏，总想有天学会洒脱翱翔，万间栖息朗月上。起向上，离地后施展双手，像了翼震动与伸张。可惜两腿，就算跳得多高岗，最终身躯往下降。没有害怕又跌一跤，不担又创伤。没顾虑这动作会否太失常，放开想象的双翼飞逝爱远方，无畏无悔开怀梦想，疲累了仍不甘愿给世俗感伤，来日我云里俯瞰在座飞了座，停留在虚空一刹，是夹杂快乐与不安。尽管老天没有送给我翅膀，摇飞的心却盛放。